其实说呢，要论名气唱歌，这两个女生呢，宇恒、萧贺硕，这两个名字也挤不进一线行列的一线歌手的行列。这首歌《不锈钢》有着刚刚好的轻松和舒展，在周末就要到来的时候，也是提前让我们找一找放空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在下午的3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邀请你在工作日接近尾声的下午这个时间里面开开嗓，听一首唱一首喜欢的歌。有请杨坤牧马人。会真的去到草原感受一下初秋草原的样子，但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心在刚才这首歌里面已经到了那一片繁茂的草原上自由驰骋了一下。 下午好，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现在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突然灵光乍现，冒出一些歌的旋律，想要这首听，想要这首跟着唱，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下，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Every bone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How my poor heart aches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and every vow.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Since you've gone, I've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A dream at night, I can only see your face. I look around, but it's you I can't replace. I feel so cold. 小艾丽莎 Every Breath You Take， 也要在这首歌的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的嘟嘟许打个招呼，他说呢心中有草原，然后中午还吃了草，吃的是健康午餐啊，健身房里面一个小时好好虐了一下自己，满心欢喜的期待着身体的新生和蜕变。如果谢谢你中午谢谢你下午这个时间听了974，为什么我会想到中午加油，嘟嘟许！ 你看见是你自己吃快乐的东西，就让音乐在继续。在生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抛往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 首《我喜欢你快乐》旋律一出，我们的 Elva 的铁杆粉丝就已经冒泡了哈。没错，2002年专辑《For You》当中的一首歌，应该说那张专辑非常棒，电子、舞曲、说唱、抒情都包括了。 你需要我抽一罐空心冷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微笑，我去眺望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时候最神奇，然后你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盛举，告诉我怕什么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盛举， 我喜欢你快乐。我也希望听到舞曲的听友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工作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找一种快乐的感觉。确实舞曲风能够带给你一种动起来的感觉，而经常健身的人身体代谢确实比普通人要快很多，他们更容易感觉到快乐。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oves some.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oves some. In the club with the lights off, but you acting shy for. Come and show me that you're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Stop playing, how you know that I'm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hat you acting shy for? Just give me you, just give me you, just give me you. That's all I wanna do. And if what they say is true, if it's true, I'ma give it to you.I may take a lot of stuff, guaranteed, I can back it up. I think I'ma call you bluff, hurry up, I'm waiting out front.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whatever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cause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whatever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now, come and make it worth my while.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It's all on you, so what you wanna do? And if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 a clue,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Come hide it just because I don't like it too soft. I like it a little rough,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Like she loves some. Bring it back like she loves some. In the club with the lights off, but you acting shy for. Come and show me that you're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Stop playing how you know.

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双休日就要到了，这一时段啊，给大家介绍出游资讯。香山公园管理处昨天发布公告，从今年10月1号起，公园全面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每天最大售票量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售票量后即停止售票。其中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即10月13号、14号、20号、21号、27号、28号、11月3号、4号、10号、11号，公园实行分时段入园管理。持年季月票及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可于当天6点到9点、16点到18点30分入园游览，其他时段不能入园参观游览。另外，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香山寺后院景区周一到周五实施游客预约限流参观，游客可以关注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进行实名预约参观，10个周末高峰日关闭。预约购票的方式包括团队游览，可以关注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上传相应资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预约购买团队票，可提前一到七天购票，当天不能购票。游客可以关注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购票，可于购票当天或提前一到五天购票。再来看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室外真冰滑冰场将在近期开业，奥园功能区内包括水立方无边际泳池、四季滑雪场等项目目前都已经投入使用。据了解，升级版的水立方无边际泳池今年夏天重新营业，可以在室外运营，未来还将适时的举办冬泳活动。去年落户园区的奥森尖峰旱雪四季滑雪场项目已经吸引了超过10万名滑雪爱好者，而备受关注的室外真冰滑冰场引进荷兰先进的冷凝板技术，场地都以石冰建造，也将于近期开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颖，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是治愈系的嗓音，很温暖的蔡淳佳带来这首《等一个晴天》。其实我会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一回来选播他的这首歌，也是因为我们在上半时段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微信平台上看到这位朋友淡淡阴天的留言，然后我在后台曲库里面给你找这几天一直在你脑海里面盘旋的这首歌《等一个晴天》，因为你告诉我说，作别20多年的发小，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知己，其实内心是很难受的，但是又不希望他看出来，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因为发小的将来会变得特别的，会变得更好，所以你会发自内心的祝福他，希望他出国一切顺利哈。可能在现在你的生活的周围少了一个贴心的朋友，但是可能我想在你将来的常用联系人的，不管是手机通讯录里面，或者是微信朋友圈里面，你会多了一个星标的关注伙伴，你会更加关注他的动态消息，即便说日后可能脚踩着的是不同的土地，但请相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相信你们真的是来日方长。好了，3:39，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的直播，我是戴毅。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